砸进这老头子吃完了饭。哎，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，灯底一看，哎呦，吓坏了。老婆娘家开药铺的，认识药材，一看黑丑白丑王萧带黄枳实后国番泻叶还四里八豆。老爷子今年73了，隔不住了，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、啊！哎呀，老两口子的心疼啊！你说不给煎这药吧，老头这脾气挺倔，没法子，又不敢不给他煎药，怎么办呢？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、啊，哎，包起一半药来，拿出两粒拔豆，搁在抽屉里头了，找个沙吊。把这个药煎得了，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，哎，这药啊晾得温乎了，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，直打冷针，擦嗓子呢。哎，老婆子，我睡了，那个你可别睡啊，你把门对上啊，别上这个墙会儿，半夜驴就回来了啊。这老头啊，头中里脚中外，人棉裤棉袄没脱，连鞋都没脱，找了棉被子一蒙啊，老头睡了，老婆不敢睡啊，在煤油灯底下呢，哎，调着小灯火，那鞋底子挡着，这时候到了1点、2点、3点、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，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，急呼呼呼的一吐。猛不丁的一撩被窝，老婆子不行，我得拉去。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，它是东西的大街，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，旁边有个胡同啊，这个厕所的门口外头了。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，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，东窗根底下，哎，地下放着半个钢铲子。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，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，走顶那儿呢，实在是憋不住，一吞这中音儿拉上，举来提壶，刚要站起来，肚子拧疼，不行，还得拉，又蹲那儿了，蹲那儿站起来，站起来蹲下，腰也酸了，腿也木了，俩眼冒金星，这耳朵扔扔扔扔直响，该着刚着。巧了，老头要不吃这药，这驴就丢了。这驴丢没丢？没丢，脱缰自己跑了。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死胡同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。这个大院有几间房，小两口干什么的？开车厂子的。这两口子不务正业，好耍钱。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，天天在这招局。那天晚上呢走了，送朋友走了之后呢，都忘了关门了。这个驴呢一撞门，哗哗哗哗跑进来了。这小两口一看，好，赶紧把门关上了。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，咱不给他，这个太倔，平常啊哎，赊他豆腐他都不赊。今儿这驴啊，两口子一合计，得卖，卖哪儿去了？这男的出去卖汤锅，一共12块钱，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、啊。晚上被驴拉去呢，再给那8块钱，这驴没法往外拉呀。老两口子找驴，那俩眼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，来回溜达。这白天还得喂，你这驴要不喂他叫唤。他一叫唤麻烦了，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。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，怎么这叫唤呢？急得没辙了，拆了一个草帘子，拌了枕头，喂这个驴。到了半夜3更了，才拉这驴。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，他贼人胆虚啊，开个门，男的让女的，哎，站那儿。你出去瞧见有人没人，哎，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，一会儿回来吓坏了，门子一对，哎，坏了，